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裴芬。 我是张帆。 好，今天先提前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呢需要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听或者少儿不宜啊。这个主要是在香港已经过去了5-6天了，是香港一对来从内地来香港读书的情侣啊，欲火焚身，在街上公演了《活春宫》，是在4月份的时候， 已经是旧闻了， 旧闻了。但是为什么最近被爆出来呢？主要是因为提堂了，就开始审，然后审呢，发现也挺神奇的这个过程，是吧？一开始呢，这一对儿都不认罪，后来呢，那个女孩本来已经不认，都出去了，然后又回过头说：“我还是认了吧。”他认了什么罪呢？现在呢，应该是有违 功 德罪。这个罪，他们说如果严起来，你有可能要判刑要好几年时间。 7年。 他之前还有一个罪，就稍微轻一点，就那个罪，你可能大概是几个月左右。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有违功德罪，也就是破坏公众体统罪，最高说是7年。你们看了那个视频吗？4月份的时候全程轰动，我记得当时在何文田那个地方，是理工大学宿舍门口，是吧？ 嗯，我们看到的应该都是打码的 公交车上然后当时办公室都轰动了。 你知道四月那时候这个视频出来的时候，我现在回想那些画面是挺好玩的。为什么挺好玩呢？那一天呢，我在台湾，然后我带着一群香港朋友在宜兰的淳朴的农村的乡间小路上，大家在车上，突然间有一个朋友呢就在视频上面就想：哇靠，真的假的？然后开始呢什么东西，他说有人就当街打野战。可是因为这种新闻，打野战新闻真的不是第一次，很多各种打野战，可是大家听到当街就在什么公车站，但第一时间听到是觉得怎么可能。后来呢，大家就开始就是窝蜂上去黏上去看视频，就觉得怎么可能， 是香港人吗？ 大家都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是香港人。 OK， 不用装了啦，就是不管男的女的，不管香港内地台湾，你看到这种都不用装。我天哪，这是什么回事？马上就会凑上去看， 而且都会觉得有忍不住到这种地步吗？就稍微也许走到稍微树丛下就在公车站当间，会觉得实在是， 而且时间还挺长的，好像。 而且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他就附近就几步路的地方就有一个小公园，他们都好多网友建议说你不能再走几步路到那个小公园里面，就不会被发现了。 哎，现在他们就开始想要知道这两个同学到底是什么身份嘛？所以我刚才念他们是从内地来香港读书的情侣，就稍微有一些犹疑。有的新闻就说呢，他们是在酒吧里面喝酒，当天是那个男孩的生日，20岁还是19岁生日？说是第二次见面，就那两人立刻就打得火热。现在说女孩是从北京来的，其中一个好像是交换生。女孩呢应该不是交换生，是理工大学1年级的学生。然后发生这事儿之后呢，全程轰动嘛，结果呢就避走跑回北京去了。但后来发现呢，不行，你这个躲避不是办法，你还是得回来。学校也表示很震惊，是吧？很遗憾，但你书你怎么办？还得读下去啊。你要真的是被警察看见了，警察要起诉你，还得去法庭跟他们对簿公堂。当时那过程也很好玩，是一个保安先看见的，当然这成何体统，是吧？好，然后呢他就去报警，报警之后呢警察都已经来了，还站在旁边看了半天，看半天两个人也没什么反应。最后呢估计 不是，他说当时就警察过来的时候说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行为。 哦，是吗？ 对，所以当时 可能已经结束了40分钟活动， 所以当时警员就是就没有，因为当场没有什么违法行为，就是登记了一下资料，然后就列为一个叫杂项事件的东西，就做了一个处理。后来是因为这个视频在网上爆发出来，警方再次去联络他们来跟进这个事情，因为吵得太大了。 哎，但是你们私底下跟一些就香港的朋友吃饭怎么聊？大家会觉得，你看内地的学生，你看我看很多报纸，他都特别强调，要不然就直接说内地，要不然就说操普通话。然后有人就说，你看内地的学生果然这个观念比较开放，是吧？ 这个你先说。 没有，其实我刚刚回味，我就在那个场景下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说真的，车上因为那些香港人都会觉得应该是内地来念书的。 嗯， 对， 是觉得他们不懂规矩，还是说 不觉得可能当时的就是这些中港矛盾之间很多事，感觉在香港发生的，就比如好像新闻上面都好像跟内地有关， 嗯， 所以大家第一时间倒也不是什么歧视。可是因为这新闻本身呢，两个事主都有讲过，是他们是因为酒精，就是喝酒喝的太多，嗯，到没有办法控制，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有时候也会小酌一番，所以我就在想说，要醉到 乱性吗？ 醉到什么地步才有办法没办法控制？嗯，因为我记得樊叔你也知道我。有时候喝多的时候我顶多就抓着你讲话就讲凡叔我爱你这样，可是我好像也不会，就是你再怎么急醉，除非你断片就完全失去意识， 嗯， 可是我又觉得他们好像又不到那种地步，因为下来好像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什么学生证忘了拿，然后坐在那边聊天聊天到来性起，然后就这样，所以又好像不是到断片的地步。对啊，所以现在说是酒精失控， 反正他这个还是能够清醒到要戴套了。 对，我是觉得， 对对对，那还是值得表扬一番。 对对， 现在就是新闻有的你不知道真的假的，他后来那个男生回去还跟他的朋友聊起这个，朋友就说哎，你怎么干这事，他说 so what， 好像还不觉得是一个什么大件事是吧。所以更多香港人可能觉得，你看一个呢是有路人看见的，看见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你都觉得啊，这好像又不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是吧。那再一个你非得要到什么情况之下你才非得在，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二一个你是之后面对媒体的一些态度。那现在呢应该说他已经是开始走这个法律程序，可是接下来可能很多人就会更加的这个好奇，或者我昨天跟上个礼拜五跟盛伟聊几句，然后他呢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你放内地太多了吧， 放 是吧， 到处都 到处都是，然后就说为什么他会发酵到这么大，就全程都爱聊这个，是不是因为没别的新闻可做了，还是因为放在中港矛盾这个大背景之下，你但凡是有操普通话的有内地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番文章。 这个我觉得要看两个方面，你看我在看到就是网上很多内地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它是以香港大学生作为一个卖点的 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上面就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就比如说你看到中国日报啊中青网那些地方，我就看到香港大学生涉嫌公众场合猥亵被捕，都是这种，就是所以大家在这个语境上面你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就各两边罗湖两边的媒体是有不同的取向的。 哎，我倒是还真有这么一个，也不能说感觉吧， 嗯， 反正你在路在大马路上大街上 是 你是挺少看到就是香港人，就是一眼能辨认出他是香港人的这个打扮， 嗯， 他会有很 亲密的 很亲密的那个举动，嗯，我甚至哎，我也不怕跟大家说了，我以前交往过一个香港男朋友嘛然后呢对，然后呢我就跟他，我们当时是住在那个神学楼，就是在崇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他有一个神学院，神学楼是所有这个神学生的一个宿舍，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院系的同学他也住在里面嘛，然后我就跟他会聊天，然后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也是聊到这种类似的社会新闻，他说你不觉得你们内地的来的观念上比较开放吗，我说有吗，他说有啊，他说你看我的那个什么什么同学他们在一起交往都多少年了都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说那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真的呀，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可能跟他们有这个信仰是有关系的是吧，二一个呢他说香港人在这方面确实比较传统，就比如说我们家他讲他自己家里人也是这么教育他的，然后也会时时刻刻提醒他怎么怎么着，所以我说哎，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传统 我在前两就一年多前我看过一个调查，就是中国就是香港大学的他自己校内做了一个调查，就关于，那个交往以及那个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那些的，他是在一个大的调查下面的其中一项，然后我看了之后他当时报道的时候就是说香港其实就是大学生里面的关于性开放的这个观念比我们人就是平常公众 以为的其实要保守很多。 对， 他当时给出的数据其实是有70%人是否认有过性行为的，这个在一个大学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了。就算你因为这个调查的关系你打个折扣，如果到打个八折，比如说也已经有一半人是否认有这个性行为的，那这个比例我觉得拿到内地去其实是会呈现出一个很不同的状况。 不过我在想香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他们的生活空间太小了，就是就说 这个 它是一个实质上，就是你要必须发生行为，你必须要有地点嘛，你不可能满街就坐。所以你说在不管是内地或台湾，好歹就是可能正常一家人的话，至少是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可是香港真的很多，它的就在狭小空间。第一，如果你要你真的要找地方，所以也许在这个上面就第一个它首先地点就是一个问题。再来，其实我来到香港这些年，我也觉得以前还没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始终觉得香港就是接受西方教育它应该是要 很开放、啊、 对，就是至少，可是光是我觉得像同志议题这上面的开放度，我会讶异于就香港居然会比内地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也是我到香港之后我自己在贴身观察里面觉得，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是个人啊，因为他不可能就算说刚张凡刚刚讲说是调查性行为，我觉得大家也未必会真的很坦诚在做这个问卷，可真的是个人啊，就每个人对于性这个观念上面或自己能做到什么样的，这真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呢，这个人家也说确实跟你讲的跟这个时间跟这个地点有关系。他们不是做过很多年前做一个统计嘛，说香港人就是性生活的次数是低于全球，应该不能说全球，是英国的一个公司做的一个报告，他那个报告比较了很多发达地区的国家，是大大低于这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时间也比较短， 满意度也比较低。 对，满意度也比较低，就是整体的这个社会在性生活满意度方面它是很惊人的，跟他的你说什么开放程度是不匹配的。这可能很大程度一个是压力太大，工作特别忙是吧，每天累得半死，你回去你也不想怎么着。再一个你没什么时间，没什么地方，你跟家里人是吧几代同堂住一块儿，他也没什么条件。所以这个想想香港人还确实挺憋屈的是吧，从内到外的憋屈。好，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怎么样你都有很多可以衍生可以这个联想的这个地方。一个是说到性观念，为什么两岸三地都是华人地区，但是内地感觉上是应该偏向保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至少你在大马路上看到的不是这样，好像大家什么事儿都不会刻意的注意旁人怎么看，我爱怎么着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呢，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性教育方面，可能还包括这个性观念方面。你比如说在内地你说行为方面开放，但是未必代表思想意识上是真的开放的。你听到很多骂人的，骂你是什么老处女啊什么类似的，你都听到好，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它会成为被攻击的一个点啊，这些都可以值得来讨论讨论。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来连线一位在内地的大学老师，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最近在微博上也挺火的，刚刚上了这个奇葩说啊，也是一位很奇葩的这个大学教授，跟他聊一聊他观察到的这个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观念是不是跟他从前他那个年代的学生有些变化。那两岸三地他都生活过，他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三地化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贝芬。 我是张帆。 哎，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如果是比较两岸三地的这个宿舍文化，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折射在这方面的现状。比如说在内地，我感觉从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它是男生一幢女生一幢嘛，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女生偷偷混进男朋友的这个宿舍，甚至长期在里面蜗居，拉个帘子是吧，真的拉个帘子，然后晚上干嘛你们就干嘛呗，旁边的室友也没法。但是香港呢， 他有的宿舍他是男女混住的，像我们以前神学院，就比如说我们是住旁边的那个大间，就是可能六个人七个人就一套，可能三四间房间，叫做家庭宿位。然后还有的可能就两个同学住一间房，但是你半夜不能窜，但是他们会打蛇，好像香港人叫打蛇是吧，就你发现有一条蛇窝在那个宿舍里，他们会觉得你不应该存在那儿，你要是被捉住的话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十一点之前你男生女生你爱干嘛干嘛。 对，所以为什么要跟室友搞好关系。 对，好，这个说起来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跟这个武汉大学的哲学系副教授周玄毅来聊一聊，听听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从这个新闻我们能够想到的哈。周玄毅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新闻哈，就是看到，香港理工大学的一对学生情侣当街打野战，然后在香港很多很多人讨论，他们就觉得当然是非常不应该，现在已经是上升到犯法这个地步了。那同时有另外的一些讨论，就说你看内地的学生，他们可能是太，也不能太压抑吧，太开放了，可能是太开放的，他们才会当街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我想知道在你看到这个新闻你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关注点啊，太过于关注这个当事人的身份，这一点可能让我有点担心。因为像这种年轻人犯糊涂的这种有违公序良俗的事情，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了，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谴责的是行为而不是身份。你看香港有这个破坏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就说明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应该是都也就是应该算是经常会发生，要不然不会有这样一个罪名。那你专门去针对这个事情的人的身份，其实我觉得这个关注点是有一点问题的。 哎，这个说的， 这是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事情当然很严重了，对吧？这个也是值得谴责的。可是，到底它是不是跟性观念开放这一点是直接联系的，可能我觉得还要存疑。为什么呢？我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谈到，就是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对吧？这个是差不多的年代嘛，那个这个性观念可能是这个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比较开放。可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一点其实我是注意观察到的，就是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学校园里边，要说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女生混到男生宿舍里，然后男生混到女生宿舍。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校园里的小树林里边，对吧？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男女在一块儿，这个亲热啊，缠绵呐、啊，这个有很多的不雅的动作。当然黑灯瞎火这个你也看不着，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些人。可是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现在啊，宿舍里边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好久没住宿舍了，但是至少大学校园里边其实深夜里边还在缠绵的情侣是比过去少的。如果你真的是在大学校园里边有一个对比的话，这是我能够看到的。 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有一个，就同时有一个现象，你把这两个现象放一块来看啊。同时，校园周边的那个小酒小旅馆啊，快捷酒店啊，这些东西其实更多的。所以你说校园里的晚上没有那么多的情侣在一块缠绵，那你说这个时候到底是性观念更开放了，还是性观念更保守了？其实我觉得都不一定。真正的是，现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有自己的其他的解决方式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变化，我不说是进步或者退步，它应该是社会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其实如果你一定说这个当街野战这个事儿是性观念的开放所造成的，其实我个人认为也不一定。我觉得真正性观念开放的人，应该是双方你有情我有意，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去做的话，两个成年人，那你去开房喽。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都是成年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说这两个人有违风化，是我是承认的。可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跟性观念开放息息相关，或者由此推出说，这个大陆学生的性观念就比香港的学生更开放，我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而且呢，我本人其实大陆、香港和台湾各个地方的学校我也都待过，有时候做访问学者，有时候去交流。其实我个人倒觉得啊，性观念的是否开放啊，就是它更多的不是跟你是香港人、你是大陆人、你是台湾人相关，它更多的是跟比如你的出身、你家庭出身背景、你的生长环境啊，或者你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关程度更大。更多的比如说城乡差异啊、家庭差异啊、个人差异啊， 而不是两三亿的这种差异。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矛头指向应该指向的是这个行为本身的值得谴责的有伤风化这一点，而不要太多的跟他们的身份或者跟他们的这个出生地呀、啊、内地呀、啊、或者香港、啊、这样的东西去绑定。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整体的看法。 好，谢谢，谢谢周玄毅博士的点评，谢谢你。 好， 再见。 谢谢主持人，你再见。 哎，我觉得说的很在理哈，就是说一个不是身份的问题， 是行为的问题， 这个是行为本身的问题、 嗯、 二一个可能两三地他没有，至少他不那么严谨，是吧？如果我们推导出谁更开放，只能说我们看到的表面的现象，但是你没有人真正去统计过，你有一个很量化的这么一个标准，然后来证明给大家看哪个地方的比较开放。嗯，但是你就刚才说咱们说到这个什么宿舍文化这些，你就发现他们在要求这些都是成年人，可能都是血气方刚，你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大家解决这个需求的办法不一样，在解决需求办法差异之后就能够发现一些文化上面不同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咱们休息的时候张帆讲到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他们会有一些相当于运动性质的一些呼声， 他有一个 campaign 当时在、是在2013年吧，好像有一个叫做直视大学生性欲、夺回宿舍性空间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一个 title 叫夺回宿舍性空间这么一个，所以当时他是开了一个 Facebook 的群组嘛，然后这个事情当时在新闻上面也是发酵的挺厉害的，就是好多各派的也在那边，就是当然最终就是大家得出一个结论，还是说在承认他这种学生自治的或者说他有一个自主权的觉醒里面，他争取自己的一些权利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包括说你在这个学生宿舍里面，他这个宿舍他首先是不是应该一个性空间，他还是一个就是你接受一些集体团体的一种教育啊，还是说以这个理念为出发点的一个空间。你 当时他那个 campaign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因为 同住是吧， 就我们知道香港很多宿舍它除了分男女宿舍之外它是有层的、有分层的这个概念。我们那个层叫做 co-ed， 就是 co-educational， 就是说你是男女混在一起接受教育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其实对于内地来说已经比较新了，然后好像台湾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状况。 就这一层里面男女生都有。 对，男女生是混住、但是呢、大家是不是 share 同一个厕所的。对，就因为香港的宿位比较 紧张。 比较紧张，但是它还是能够保持到两到三人是一个房间的，然后可能四到六人是同分享一个厕所这么个状态。那厕所基本上是不会混用的，但是就是同层里面你可能隔壁就是不是分享一个厕所的，隔壁可能就住着你的异性朋友、然后所以香港它是有这种便利存在的。对，但是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规章制度，比如说在11点到早上的7点、它会划为一个叫 quiet hour，就是安静的时段。那么大家是应该秉承一个宿舍的一个规章制度是不会来往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 怎么抓 呢？不，在这个情况下，哎，宿舍有那个宿管员他会放蛇， 就 是、 啊、对， 香港人最爱放蛇，对对对，他有可能就会去敲门，或者说有其他舍友都说要跟舍友搞好关系嘛，搞不好他可能就投诉你或者去举报你， 对对对， 那完了，那他过来一查之后，你就可能接受一些处分。对，然后当时中大他们就是希望再进一步，就觉得你这个同性为什么就能够在十一点之后还在一起住啊，这不方便同性恋吗？对，就是所以异性也要有这个权利。 他们的诉求就是说你要打破这个十一点到七点钟这段时间的禁令是吧？ 对，或者 我们想干嘛就让我们干嘛，只要我室友同意就行。 而且他希望男女可以同居，就是说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是可以，我们因为刚才说了他有一个有一个屏障嘛，他想把这个也打破。那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很多比较保守的或者传统的以及那个家长啊老师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还是挺太超前了， 是吧？ 我们毕竟这个宿舍不首先是一个性空间。 你看香港人他有的时候讲规矩吧，他也会遇到实际没有办法解决的，像我们直接就拉一帘子，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是吧？没人管你，只要你 室友说叫上我。 不过我觉得性空间还有它不完全是性这件事情，其实你说管 你说，我自己没有住过宿舍，因为老师讲就提到宿舍就会觉得管很多 啊。你没住过宿舍吗？ 我没住宿舍，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在外面租房子 啊。哦，他这个更加进一步。 哎，我很乖的，都在宿舍念书。可是真的就是以前就像专门提到，其实台湾的宿舍大部分如果有宿舍，其实都是可能四个人六个人住一间。你说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就算好了，在那床你有性空间，可是你也要尊重别人的生活空间嘛，因为大家是一个群体生活。 嗯。 可是你说现在其实台湾越来越发展到其实。很多的学校因为是可能宿舍不够，他会跟就是一些就可能在学校附近会有建一些新的那些房子，他其实是宿舍，可是可能就会一个人一间，那当然你可能要付出比较贵的钱来租用嘛，可是就是可能在这上面至少你可能不管你性空间或是学习空间好，他可能就比较多隐私一点。 嗯，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讲到，你刚刚讲到就是男女混宿，这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性来讲，你说做一个宿舍管理员好了，就或者是说对很多女生来说，为什么你说女生一起住你会感觉比较自在，或是有些时候就像说我在我家好了，我每次回到台湾那跟我爸跟我弟在啊，其实你说我今天可以就穿个什么小背心，其实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你其实不是一个私密的空间。 嗯， 那很多的女生宿舍其实因为都是女孩子，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其实你就是真的就是穿个小背心你就走出来，但是如果她一旦变成是如果大家都能够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说女生都会那么的舒服。还有另外一个呢，有些时候我不是说一定大家就先预判会犯罪，可是你说很多时候当你那个来的时候，真的一来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真的控制不到的。那你说对于这种事情你可以预防犯罪嘛？你说当然可能这是某人的男朋友，可是万一也许有一个女孩子更漂亮或是更火辣，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所以 你发生很多吃醋的事， 对，也许会有什么。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不见得只是一个性空间这么简单，它还关于就是你可能每个人的这些自己就其他人的空间或其他人可以享受这个空间的权利也应该要被考量进去啊。对， 只是说性这个议题特别敏感特别私人，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把它特别抽出来谈。 对，就是我感觉什么吧，你看我们在上大学期间那也有听说这个女生找了男朋友然后两个人发生了什么类似这种，但是你更多的是啊，这大部分人可是啊他们怎么会这样啊，就是你还没有办法去接受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甚至更多的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就是你其实他那个性经验或者性知识他是非常的匮乏。我也看到有一些啼笑皆非的一些也不知道是段子还是真的新闻爆出来，说上海一个硕士和一个博士一对夫妻，他们就去求医说我们结婚好多年都一直没小孩那怎么办呢，然后结果本来就可能循规的这种帮你例行检查，发现两个人身体都没问题呀。好，再问的私密一些，那你们平常是吧，在夫妻关系行房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弄？然后啊，他不会，他说，难道不是我们两个人躺在床上，然后互相搂搂抱抱摸摸，就会有小孩了吗？当时医生就傻眼，所以很多人都说。 好像是真事儿，我记得 真的吧？ 真的， 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真的还行，因为我在话剧里面看过，就是那类似，我感觉那个太夸张，但实际生活确实有。所以你如果推到他们受教育的那段时间，我再回想我们当年，你也不用讳言，很多时候你的这种知识是来源于什么吧？来源于校园网里面可以随时 download 的那些 A 片，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当时校园被封的时候都说，一个是带领我们睁眼看世界，第二个是带领我们睁眼看自己。你很多时候你的对自己的身体的了解或者对异性了解，你都是通过这种不是 正 面的这种是吧，正面的渠道。所以这些会不会对以后你如果真的是成年你要进行某些亲密行为它会有一些的阴影，或者你以前学的时候你都没好好学你后面就会学歪了呢？所以这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对情侣他们在当街发生的那些事情，有人也会觉得是不是跟他们平常受的一些性知识方面的教育也是有关系，或者说他们会不会是受到他们父母的某些行为模式的影响，这都是猜测。那我们等一会儿呢还要请一位专门的性方面的心理学家，他叫连俊博士，来跟我们分析分析这个从心理层面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三点快新闻稍后再见。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张帆。 我们先来听听连俊博士哈，怎么来分析在这种行为模式之下，它到底跟什么样的心理因素相关。首先就是从现在媒体披露上的，媒体已经披露这些行为，他们能够反映出什么样具体的心理特征吗？ 因为看那个报道都说他们之前已经在酒吧喝酒了，所以我想可能就是酒精里面的那个，我们可以说是急性的酒精中毒，所以呢它会双死一些平常我们会有一些自控功能嘛，但是酒精中毒的时候就会失去了那个功能，因为就是酒精在我们的中枢神经里面有一个抑压的作用，会把我们的头脑神经会麻痹，所以呢我们就可能失去平常控制的能力。所以在那个当下，那可能他们只是想，因为他们好像都是男女朋友，所以亲密的行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正常的东西，但是因为酒精的那个影响，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在公共的地方，所以才会出现那个行为。 嗯，这主要是因为酗酒导致的，就是喝酒可能喝醉了，所以没有办法判断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 对，没错。 嗯，那就是您从前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案例，也是在公众场合有这些亲密行为，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共性，或者都是因为喝酒，或者还有其他心理方面的一些特征？ 类似的个案会有，但是不是很多，因为始终在香港的话，那大家都可能知道很多那个摄像镜头啊，都在街头街尾啊店铺都会有。 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案例，除了在那个公众的场合做那个性行为以外，还会有一些偷拍，那些比较多。因为就是偷拍啊，在公众场合那个做性行为啊，就是有一些是跟他们的一些特殊的癖好有关。那比方说啊，有些人喜欢在那个性行为的时候，在家里面是开灯的，有一些是喜欢关灯的。 嗯， 所以我们看来就只是这个不同。所以有一些人，哎，我不喜欢在家里面那个发生性行为，但是我喜欢在户外，因为户外的时候就是某程度上他们是希望有人看得到，但是没有妨碍到他们的那个行为进行。如果他们看到人看到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气质很兴奋，都会把他们的那个整个性行为的那个感觉会放大，所以他们很喜欢在户外的时候有人看到，但是又不妨碍他们。 嗯，就是说是有的人他是有这种偏好的，就是喜欢在户外可能更加刺激，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 嗯，那我就好奇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有这种希望被人看到的偏好，有的人又没有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因为我们说有一些我们说平常不是一般我们知道的那个行为动作，就是可能跟他的伴侣有关系，可能他跟他的伴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那个性行为方面就比较闷，就找一些其他人，我说的其他人可能就是伴侣以外的性伴侣，那他们都可以跟这性伴侣做一些他们平常不可能跟他们长期的那个伴侣会做的行为，所以就可能找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啊，可能奇怪的那些动作啊去做，那就比令到他们觉得那个性行为是还是吸引的好玩的。 嗯，您在接触过的这些案例当中哈，有没有了解过？因为我从一些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那儿，他们就说成年之后的某些的行为模式可能跟他们童年的经历有关系，或者跟他们父母，他们在童年的时候看到父母的一些行为模式是有关系的。这个在心理学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研究的发现呢？ 其实跟他们童年的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如果他们在童年有被侵犯过，性侵犯过，那可能就会有影响。如果只是一般我们说哦，小时候看到大人怎么样做啊，在电视看到，其实影响不大，就只是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性行为。那如果他们真的被侵犯，可能他们会 被侵犯过是吧？啊、哦， 对对对， 嗯， 那他们可能会很抗拒， 也可能会很想得到，因为那个反弹是要看他后来的他怎么样给帮助，因为可能小时候他就已经告诉那个社工啊老师啊可能会有一些治疗的帮助，那如果帮助的好的话，那应该是成年以后应该对性的也是跟我们一般正常人一样看待，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治疗可是方法不对，那就会很抗拒或者是很想得到，那很想得到的话呢就可能会比较见到人可以去做性行为的时候都会去做，那就可能是我们的在酒吧里面看到很多人哦随便搭讪一个然后就晚上就去，那可能就是这个影响。 嗯，就有可能真的是童年的时候他有某些的阴影，他要不然就是特别抗拒，要不然就特别想要，是这两种。那我知道您做心理咨询很多年哈，那你有没有跟青年人年轻人就是有过这方面的就是跟性有关的一些咨询的个案，他们都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来找到您，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个典型的例子，您会给他们具体什么样的建议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对，一般我们说这大概十个个案里面四个个案会跟性有关系。那年轻人的话在我这边不是会很多，因为就是我这边都是私人的机构，所以那个价钱就跟政府的比较贵。但是我觉得啊，这几年多了一些问题是他们会把性跟毒品会 跟什么 在一起， 跟什么 毒品对毒品会联系在一起。他们有一些派对，就是去一个人的家，家里面有免费的毒品，然后试了那个毒品以后就会发生性行为。那个问题不是光是毒品的问题，而是安全性行为的问题，因为他们试了毒以后就没办法控制自己，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用那个安全套，所以性病在他们那一群里面出事很多。还有有的时候其实因为就是我们说毒品你要看你吸的量，量不多的话它可能只是影响你没有力量去站起来啊或者是其他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不想跟那个人发生性行为，但是因为毒品的那个影响他们没有力量把那个人推开，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他们就是在真的是被强奸，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提告，因为他们自己也吃了那个毒品，那个就是我这几年发生的看到的案例比较多的一个趋向。 那如果成年人当中呢，你说十个里面有大概六个七个，有七个都是跟性有关哈。那成年人他们这些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是因为可能年少的时期遇到的某些的问题才会导致成年人已经成年之后他们在性方面出现某些的问题或者障碍？ 有一些案例在香港发生的比较多的就是小的时候可能真的被一些成年人去某程度上的称赞，不一定是性的真的是做性行为，或者是比如在洗手间旁边有一个叔叔看一下他去洗手间的情况，或者是摸一下他，那成长以后他会觉得哎，洗手间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个案例是他很喜欢去洗手间，因为他觉得洗手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成年以后他会去找一些小朋友去洗手间的时间去看，去跟那个小朋友聊天，还会说哎，给叔叔看一下摸一下，那只是案例其实我接触的比较多。那他们的治疗方法我们一般都是一定要见那个社工，因为就是他们除了那个性心理方面有问题的话，他们在生活或者工作上面都也是会有那个问题影响，所以在社工帮助之下先把他那个平常的那个生活圈子变正常，我们说变正常就是会有正常的男男女女的，有正常他年龄层应该有的朋友工作，那等他知道哎正常的人情人人应该怎样看待小朋友，那个正确的观念是他以前应该是没有的。然后就是性的那个方面的治疗，性方面的治疗有跟他说就是男的女的我们应该在情人里面是怎么样对待， 有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试过谈恋爱，所以他们不知道男女的关系、男男的关系是应该是怎样，所以整个性格观念也是要跟他再去那个给他学习一次，那再来可以慢慢去变回我们说的正常的一个成年人。 好，这个林俊博士，我理解的还是跟这个性教育有关。如果你受到的童年的时候，你的待遇受到的待遇，它是相对来说健康正常的话，按理来说就不会出现，一些比较扭曲的癖好。那我们说回这对情侣，他们更像是性道德方面的缺失，对不 对？ 但性道德缺失可能也是因为性教育方面是不是出了某些的问题，就让他们无法自持，就管不了其他，更多的会不会影响别人啊？ 对， 部分时间 这点我倒觉得香港人在讨论的时候没有特别涉及。 嗯、对， 其实他们也不了解像现在大陆的这个性教育的状况。 嗯， 因为他已经是大学生了，你在这个时候再来做性教育其实已经晚了，但是你在大陆的时候，在中学或者说在小学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涉及到性教育的这些东西呢？反正我觉得我来自一个比较开放的地区，然后学校 也浙江是吧？ 对、嗯，我觉得他们已经就是做得非常已经算是比有些学校更加开放了。我觉得中学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生理课的， 嗯、 但是奇葩的呢，就是他把男女分隔开来，只给女生上。 男生干嘛需要？ 男生就没有，就留在那儿讨论女生去干嘛了。 男生天生的狗， 女生都去哪儿了？ 那你们很不错。我们小的时候上那种、应该是什么卫生、什么健康课，类似于这种，多半都是给其他课的老师占了。要不然就是你在上的时候开始把男生女生那种图啊什么放在黑板上，你就女生就特别害臊，你知道吗？就把头低下来，然后男生就在那指指点点，开始笑话我们。 嗯、 你甚至这种会导致什么一种心理的情况吧？你长大了，当你真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你会觉得羞耻，在发现你身上某些的变化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自己刚开始来月经初潮的时候，你都没有人教你应该怎么样去防护嘛，是你要选用什么样的卫生巾啊，就类似这种很细节的东西，你也没有经验，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会弄脏或者干嘛，就很出丑。当时我都觉得，我天哪，我不要活了，我觉得好羞耻。我说我不要来上学了，你知道吗？就而且你会肚子痛啊，就干嘛的，你都没有办法跟男生解释，男生也不懂，他们也没有好好上过这种课，当时资讯也不发达，你没法上网什么。你也不能查，你就痛就觉得你怎么成这样？你是不是你得什么病了？ 佩芬已经惊呆了， 惊到说不出话了。性教育这是，其实我那个年代，因为我小学应该很久之前的事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大家是国小五年级。要开始学叫健康教育， 嗯， 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五年级快点来，因为感知到那个课本要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啊、真的、哦。 对，但是呢，我觉得时代还是有差。那时候呢，虽然是因为在台湾，其实性教育是规定必须要的，现在是小学就必须要让你有一些。其实他性教育，你不要觉得只是好像教你怎么做爱，不是这样子的， 嗯嗯， 你还有自我第二性征的发育啊， 嗯、 就你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变化、啊、这种东西，其实都是要知道的，这不是只有教你怎么做。所以性教育其实。现在就是小学你要让他有很健康的一个知识嘛、 嗯、 甚至你说再往前幼儿园这些东西，你虽然不叫性教育，可是你要有一些这种基础的东西，生理教育、 嗯、 你要让他知道其实是保护自己、 嗯、 因为现在其实太多社会新闻，那些就是什么怪叔叔啊，可能你用的方式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老师虽然会教，但是可能时代还是比较保守，有时候老师还是很就可能也不会转过来对我们就在黑板上就写啊就讲啊那可能大部分就大家会当男女生这种互相闹，哎呀你什么胸部隆起啊什么，就大家会互相笑啊什么的对。可是现在你说在两个时代之间，当年那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网络，也不会什么 Facebook 这种都看那种打野战的什么片段。可是现在你觉得这些小学生小朋友很早很早就拿手机在那边滑，你真的觉得更好吗？我前阵子看了一个新闻，也觉得就当你想要把性教育早一点给这小朋友的时候、 嗯、 你要那个奋进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什么地步。有些台北新北市呢就出了一个册子，它其实那名字还挺好玩，叫让爱自由私房小语，这名字还 挺萌的， 对，挺萌的、 嗯、 可是呢因为它里面教的东西呢，其实他会很直接把一些图片就教你怎么戴保险套，把就是可能把那些图片非常直白的 几年级的小孩给 就给一般的小学五六年级 的小学生、嗯、 对，然后呢可能就告诉你什么叫做做爱，然后解释就是当男生的阴茎就是插入到女生的阴道就对小生，可能我们那时代不会这么讲的， 对，说那么直白、 对， 就这么直白。就后来就发生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对就是国小六年级的小学生，就两个人看着越看越好奇，越看好奇，然后就两个好朋友就到了厕所去，就到模仿，等到就女的帮男的去戴保险套，就后来呢还没有完全戴完之后，男的就有生理就是生理反应，然后还就是有射精了。结果呢这女的吓了一跳，她怎么发现就来了，那会不会怀孕？因为她手碰到了就男生的精液嘛。就后来就大家两个人想想很担心很担心，就隔天到保健室去找阿姨，就问就很含糊就问说，啊如果男生就是女生手碰到那个会不会怀孕？就阿姨听觉得怪凉，为什么问这问题？后来才原来踢爆，就是原来两个就拿着这书去学。所以有些时候你这分析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就你太早给他们或给的太直接，那小朋友可能在还没有完整的一些观念之下然后就去做，可是你不给他好像用像樊素讲的，就连个月经来都要很害羞。 对，都 就是分析其实也 是主要 是 分寸问题吧， 还是 或者你要教育他你要完整是吧，你要完整的教育他，你应该提醒告诉他们你应该在什么时候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要真的是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做足什么样的措施是吧，你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风险，你如果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你自己能不能承担，就这些你要一整套的告诉他们。 对，我觉得性教育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就除了这些技术性的一个 technical 的这些东西之外，你还是要怎么去喜欢了解并且喜欢你自己的身体之外， 对， 还要怎么尊重你的性伴侣，然后以及就周围一些无关人的一些感受，就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 case 里面他们两个人是缺失的。 对， 他们在生理上面就技术上没问题的，而且知道做一些安全的保护措施，这个都是值得那个赞扬的，但是就是在性道德啊或者说一些尊重其实或者说自爱的这个方面他们有没有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当然现在还是开放了一些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刚才我说我们大学生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很多的知识你就是来自于校园网可以供你下载的那些什么 A 片，我看过一个报告还真的说70%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的这种性知识的来源，黄色杂志、色情网站和成人电影，就是这些方面，你正规的你没有办法去获得，所以你很多知识可能是残缺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家长他会提醒小孩说啊，你结婚了你们两个不要再避孕了，然后这个小孩我听的朋友他们在那议论说我都觉得好奇怪，我说为什么奇怪，他说当年我交男朋友的时候他们是千方百计制止的，你大学的时候谈什么恋爱之类的，结果你一毕业他说你怎么还不找一个人结婚，我都没谈恋爱怎么结婚，生小孩之前你谈恋爱之前爸爸妈一定提醒你啊，你们要注意安全，你们千万要不要做害羞的事情啊，我都没做过那个事你现在直接叫我不要避孕，这是什么鬼。就你中间会发现整个的教育它都是碎片式的，它都是不完整，甚至有的时候家长自己的这种意识它都是扭曲的是吧，对于某些的这个观念。 对， 所以有的性社会学家什么心理学家他们都会说开放按理说应该是个好词儿，开放可能同时意味着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去谈论这些，当然一切话题你都开放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可以透明嘛，就是你只有很自由的在谈论性的时候你才能够很自由的谈论人，对不对，是不是， 对， 好，这个这个话题好玩，这个话题很好玩，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接着聊聊哈。好，这个谢谢佩芬和张帆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张帆， 拜拜。